年轻人，我是的，年轻人，尤其是处于叛逆期的年轻人，他们更加会显出这种反叛的思想和行为。但在演讲中，我们要谈的并不单单指向某一个群体、某一个国家或者种族的人，我们要说的是，反叛是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就是说，不管是你或者是我，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已经受到反叛的这种风气所影响。圣经的创世纪的8:21也说，人从小就心怀恶念。所以这帮助我们看出，因为我们遗传了亚当跟夏娃的罪，所以即使是一个小孩，可能在你看来他多么单纯的一个小孩，其实他都有可能或多或少也受到这种叛逆的精神所影响。这就让我想到，在过去的星期四，我有一个2年级的女学生，她所做了一件事。这位女学生其实她平时都有很好的行为，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学生，经常成绩都拿到很好的成绩。很多的老师也是很喜欢她，然后对她也有很好的印象。其实我本身也对她有很好的印象，因为她也很听我的话，每次如果我说要问问题之前要举手啊。然后所有人都有可能没有举手就有问题，但他每一次都会听话，而且每一次我给国文听写的时候，其他的学生有可能他们没有读，但是只有他，唯一只有他是绝对每一个星期他都肯定会读国文听写的。但是在过去的星期四，我却吓到因为他竟然在国文听写的时候偷看了。所以其实在较早之前呢，有其他的同学也是偷看，但是后果都非常的可悲。那么他即使是知道他可能偷看呢会有这样的下场，但他还是选择偷看。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刚才就像创世纪的8:21所说的，人从小就心怀恶念，所以每一个人即使是一个小孩，他们或多或少都可能已经受到叛逆的这种精神所影响。那么身为基督徒，我们也清楚看出，尤其我们是生活在最后的日子，那么圣经预言在最后的日子，人明显也普遍会表现的一种行为态度，那就是反叛的这种行为态度。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人生来就已经有叛逆的倾向，再加上我们生活的一个环境，让我们容易显出这种反叛的倾向，所以我们就不难看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已经受到这种反叛的精神所影响。那么反叛是什么意思呢？东西书是这样解释反叛的意思的，他说，不肯服从生活，公然的违抗权威。那当人反叛的时候，他们会想要违抗比自己高的权威，比如说孩子，他们会违抗自己的父母，妻子，他们会违抗自己的丈夫，比较大的规模是学生对抗学校当局，又或者是群众对抗警察或者是政府当局。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在哪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反叛的势力。很多人其实之所以他们会反叛，他们是希望自己目前的情况会有一些改变。就好像有一个说法说，没有反叛就没有任何的改变。这句话就暗示，人如果想要有一些改变，你就必须要反叛。那么反叛真的是一个最好的做法吗？我们先来了解反叛的这种思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谁他先有这种反叛的思想呢？他就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就是第一个带头开始反叛上帝的灵体。那么为什么撒旦他会想要反叛上帝呢？因为他觉得如果他去统治人类的话，那么情况肯定会变好。他觉得上帝统治的话其实不会那么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选择去反叛上帝。结果他这样做呢，他也引诱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一起反叛上帝，而后来亚当和夏娃他们也没有抗拒这种思想，所以他们也是反叛了上帝。 那么他们反叛所带来的结果怎样呢？我们从这些历史，就是撒旦还有亚当夏娃他们反叛所带来的结果，就能够看出反叛其实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做法。因为我们看到撒旦他的反叛导致现在的情况有比上帝原本要人过的生活好多吗？当然没有。我们看到的是撒旦的反叛造成了社会发生了许多那些不公正的事，也因为撒旦引诱亚当和夏娃去反叛上帝，因此每一个人的现在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生老病死。所以我们可以说撒旦他就是这个反叛思想的根源。撒旦他也是历史以来带动了最大规模的反叛，因此我们说他的例子，他反叛所带来的结果，最能够让我们看出其实反叛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做法。现在我们来谈谈两个原因，人通常会选择反叛是因为什么。我们会谈谈两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是人起来对抗也可能是出于一片真诚，他们看到不公正的事而感到不满。圣经告诉我们人是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在上帝的四大特质中其中一个就包括了公正，因此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有一种自然的一种正义感，或者我们说公正感。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些不公正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不满。那么世界中发生了哪些不公正的事以致人类会感到不满呢？这里就有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全球贫富差距的一个调查报告，全球贫富差距的一个调查报告。在2018年1月22日，有一份关于在2017年全球贫富差距的调查报告指出，2017年所赚到的每5美元财富中，就有4美元进入了人口仅占全球1%的最富有人的口袋，而全球最穷困的一半人口，也就是37亿人口的财富，则丝毫没有成长。那报告也就指出，全世界最富有的1%人，他们在去年所用的财富占了全球财富总额的82%。是的，确实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到震惊的一个报告。而且在2016年的三月到2017年的三月，每2天就有1名亿万富翁诞生，其中美国首3名最富有的人的财富为全球一半人口的总和。是的，我们看到全球贫富差距是一直持续在加大，这就造成了人感到非常的不满，所以他们就怎样做呢？他们就可能做出示威这种反叛的行为。这是其中一个例子。现在我们会谈到一个关于一位中学一年级学生的经历，这也是一些年轻人反叛的一些事例。这里谈到他的学生，这位一年级中学生的学生，他的学生证被同学偷去，然后用浓墨在照片写上同性恋者。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这位学生他真的是一个同性恋者，或者是他做了什么同性恋者的行为呢？并不是。文章说因为他拒绝跟同学们参与淫乱的行为，而且这位同学说他的朋友也打不是他的朋友他的同学也打电话给这个男孩的父母，假装他们正向这个男孩谈话，解释他们已经准备好他所订购的大码，试图以这样的手段使男孩失去父母的信任，以及为他在家里制造麻烦。他们有时也毁坏他的功课、书籍、电子实习器材，甚至在学校的走廊上殴打他。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有多少的学生他们能够长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忍耐呢？ 我这就让我想到自己在中学毕业的最后一天呢，也是有一群学生，他们经常被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党派的一个老大欺负，所以他们真的已经忍无可忍了。所以怎样做呢？他们就趁着这个毕业的最后一天，他们就抓住这个老大一起欺负他。怎样做呢？他们把我看到他们把一个小刀放在他的颈项上，然后就到处向人询问呢，是不是告诉问人到底谁要来救他。所以当时我在打篮球所以他也是来问我你要来救他吗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年轻人他们之所以会反叛，就是因为长期他们都遇到这种不公正的对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做出反叛的这种行为。好，现在我们来谈谈反叛的第二个原因。反叛也可能是出于私心或者是自骄心。我们同样也会谈谈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撒旦的例子。那么为什么撒旦他会想要反叛上帝呢？是不是因为他自己本身遭受了什么不公平的对待呢？比如说可能上帝赐他的权力或者赐他的能力不比其他的天使好呢？或者上帝给他的工作太多，却优待其他的天使呢？不可能。那么是不是因为撒旦他看到其他的天使或者人类他们遭受这些不公平的对待，所以他选择要反叛上帝呢？当然也不是。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上帝的四大特质中其中一个就是公正，所以公正的上帝是绝对不会做这些不公正的事来。那么撒旦他会反叛是因为自私的心，因为他想要的是更大的权力，想要人人都崇拜的是他而不是上帝。也因为骄傲的心，他认为如果他去统治人类的话肯定情况会更好，所以他就选择去反叛上帝。撒旦他也用这种思想去影响了亚当跟夏娃，让他们也想要有跟上帝一样的地位，但当时亚当跟夏娃他因为没有抗拒这种思想，所以他们也选择反叛了上帝。那不管是撒旦或者是亚当或夏娃，我们说他们知道谁创造他们，谁给他们生命的吗？他们当然知道。然后他们知道上帝的地位、权力以及能力吗？他们当然也知道。但即使是知道这些情况下，因为自私还有骄傲的心，他们还是反叛了上帝。好，现在我们来谈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古代的人物叫做可拉。可拉他是摩西跟亚伦的堂兄弟，他也是侍奉上帝几十年的一个宗仆，曾经他也目睹了上帝所施行的许多奇迹。其中一个奇迹就是他目睹摩西怎样拯救和带领以色列人去渡过红海。但后来他因为什么原因而选择反叛了摩西和亚伦呢？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个记载在民数记的第十六章。民数记的第十六章第一节，经文说，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起来闹事，与他同伙的有吕便人以利甲的儿子大坦、亚比兰以及比列的儿子安，他们和以色列人当中250名会众首领，就是从会中蒙召有名望的人，在摩西面前起来结成一党，反抗摩西和亚伦，说：“你们太过分了！全会众人人都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当中，你们为什么妄自尊大，凌驾耶和华的会众呢？”是的，经文谈到有一次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流浪的时候，那么可拉连同吕便人、大坦、亚比兰、安，还有250名那些有名望的首领， 他们一起反叛了摩西跟亚伦，而当时带头反叛的就是可拉本人。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想要反叛摩西和亚伦呢？是不是像经文的第三节说的，他们真的凌驾啊，他们真的妄自尊大，凌驾耶和华的会众呢？肯定不是。因为圣经的民数记第十二章三节说，摩西处世为人是比地上任何人都要谦和。圣经其实很少会这样子描述一个宗仆的，可见得当时摩西他真的很谦卑，所以他不可能会做出这种凌驾耶和华会众 的那些人。而且在民数记的十六章二十八节也说，摩西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耶和华差他来做的。我们什么能够证明这一点呢？后来可拉和那些一起反叛摩西和亚伦的人，最终他们被上帝用火和大地扑灭，就能够让我们看出摩西他确实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人。所以可拉会反叛也是因为他想要更大的权力和地位，想要更多人支持的是他而不是上帝。那么这种的行为就是因为自私和骄傲的心而显出的这种反叛行为。那么总结刚才我们提到的两个例子，那就是撒旦、亚当、夏娃和可拉这三个人啊，这三个例子帮助我们看出撒旦他也是因为私心反叛上帝。那么人类的始祖，一对完美的夫妇，他们也因为自私的心而反叛了上帝。可拉在当时也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一个人，也是忠贞侍奉上帝几十年的一个宗仆，曾经也目睹上帝施行了许多奇迹，但他也没有抗拒这种自私还有骄傲的心，所以他们结果都反叛了啊上帝。那么身为不完美的人，也是生来就有叛逆倾向的我们，我们更加要小心提防这种自私和骄傲的行为和思想，不然的话就可能导致我们做出反叛的这种行动。那么刚才我们谈了两个原因导致人反叛，那不管是因为第一个原因，那就是出于真诚因看到那些不公正的事而感到不满，还是因为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出于私心和自骄心，反叛和对抗都无法解决人的根本问题。那么上帝本身对反叛有什么看法呢？那么请和我一起打开撒母耳记上的十五章第二十二和二十三节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的十五章的第二十二节说，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全烧祭和祭牲，哪里像喜悦人听从耶和华的话呢？服从胜于献祭，听命胜于公羊的脂肪，反叛跟占卜的罪相等，僭越跟使用魔法和神像的罪相同。你弃绝了耶和华的吩咐，他也必弃绝你，不要你做王。是的，经文说反叛是跟占卜的罪相同，僭越也就是一个人越过自己的权力去行事，是跟使用魔法和神像的罪相同。那不管是占卜、使用魔法或者是拜偶像，我们知道这些都是耶和华所非常可憎的一个行为。那么常行这样行为的人，他们肯定得不到耶和华的悦纳，就像经文说的，耶和华会弃绝他们。那么上帝希望人在面对那些不公正的情况时要怎么做呢？请看第二十二节说，耶和华喜悦的是服从。是的，耶和华希望人在面对这些不公正的情况时要表现服从，而不是反叛。服从什么呢？就是服从上帝在圣经里提出的一切指引， 表明自己顺服上帝的王国。哦，为什么这样做很重要呢？哦，首先我们可以先来了解服从的这个意思。哦，东西书是这样解释服从这个词的。在圣经原文里，服从的第一步是听见，即接受了信息或知识，然后依照另一方的意愿或意思去做。哦，一个人他要不要服从，主要是看他是否承认另一方的权威，或者是否愿意照对方的要求或者是意思去做。那么根据希腊语的词语，服从其实也牵涉到信心和信任。所以我们可以从东西书解释服从的这个词看出，我们服从上帝当然不单单只是因为我们承认他的权威，也因为我们相信只有通过上帝才能解决这些所有造成反叛的那些不公平的事。是的，真正能够解决反叛思想的唯一一个方法，就是要服从上帝，顺服上帝的王国。好，从来不说谎的上帝，他也是已经答应人类，很快的他就会通过他的王国终止一切造成反叛的不公平的事。让我们来看看一个肯定会发生的一个应许，在诗篇的37:10。诗篇的第37第十节，还有片刻，恶人就不再存在，你到他的地方找他也找不到了。这经文说，那些恶人，也就是造成那些不公正不公平的事的人，他们到时我们也找不到他们。为什么呢？当然不是因为他们躲在一个隐秘的地方让人找不到，而是像经文说的，他们已经不再存在。因此在今天，即使我们看到那些有权威的人他们做了很多不公平的事，我们也不会选择反叛。当然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勇气，或者是因为我们害怕，更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些事情漠不关心或者是坐视不理。我们之所以选择不反叛，是因为我们相信只有通过上帝的王国才能够真正的解决人的根本问题。因此现在我们会做什么呢？我们会做的是努力的去服从上帝的话语的指引，全心信赖上帝和他的王国，来解决所有这些不公正的事情。那么我们因为现在去听从上帝话语的指引，我们现在得到了什么益处呢？我们这里可以举出四个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是，我们听从上帝话语的吩咐，待人不偏心，对所有人行善，那么这就避免了许多造成种族歧视而引起的反叛事件。第二个是关于物质，我们又有什么看法呢？我们对物质财富也会有平衡合理的看法，我们并不会去追求财富，反而我们会力求过一个简朴的生活，过一个只要有衣有食就知足的一个生活。这就避免了人因为追求财富地位而引起的这些反叛事件。第三个呢，在家庭里面，我们也会服从圣经就家庭所定的领导权。所以基督徒夫妇的妻子，他们发自内心会尊重和顺服丈夫的领导权，而丈夫他们也会适当合理一个通情打理的一个方式去行使他们的领导权，表明自己深爱自己的妻子。那么这就促进了家庭的和睦和幸福，也避免了许多因家庭不和而引起的这些反叛事件。那么在政治方面又如何呢？我们知道，既然上帝容许目前的政府存在，那么如果我们去跟政府对抗，也就等于我们在跟上帝对抗。因此我们会听从圣经就哪一方面的指引呢？我们一起看一个经文，在罗马书的13章第1和第2节。 罗马书的第十三章第一和第二节，在上当权的人人都要顺服，因为权柄无不出于上帝，目前的当权者都在上帝的安排下各在其位，所以人反对当权者就是跟上帝的安排作对，作对的人必自遭刑罚。是的，经文说我们会听从什么指引呢？那就是顺服上帝的安排。所以这也包括我们并不会跟政府对抗，反而我们会听从圣经的指引，好像第十三章七节所说的，应该纳税的我们会纳税，应该进贡的我们会进贡，应该敬畏的我们会敬畏，应该尊重的我们就会尊重他们。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就听从上帝话语的指引，因此我们已经成功应付了许多社会的弊病和生活难题，也以这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去看待问题，那么现在我们也过着一种心满意足的生活。因此我们也邀请那些正在学习圣经的人，也可以经常的跟耶和华见证人来往，看看他们怎样运用圣经的原则，所以能够克服这些生活上的难题，那么让他们在即使在目前他们也能够过着这种心满意足的生活。是的，我们说很快的，这个反叛思想的根源，那就是撒旦，他就会被上帝消除。那么到时撒旦他所带来的所有造成反叛的那些不公正的事和人就不再存在，到时人人都会在上帝的王国统治下享有真正公正的一个世界。